温柔的笔触描述爱的苦，写着破碎的幸福，我的付出，这一生绝不会让绝不一定同住我的辛苦，这一生也许连我都不清楚，爱一个人一旦朝朝暮暮，哪知道何时该结束。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，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，温柔的笔触描述爱的苦，写着破碎的幸福，我的父生绝不会让你入骨，就像你陪我走的路，最后却不定同住我的辛苦，这一生也许连我都不清楚，爱一个草。